僵尸先生第二部，原著黄英、骆泽之、黄炳耀，后期志聪，主播及改编陆氏吉祥。第37章，话说九叔呢，就在衙门行回去土地庙那里找秋生和文采，一路行呢，心里面就一路想怎样才能救到婷婷呢。心里面就想啦，这几个姨太个个都为了何老板的身家想着煮死婷婷，而唯一可以做证的呢，只能够找回友哥带过来的乡亲做证。但是这样吧，看来这个袁老爷收了钱，就算是知道是真事，会不会监生屈的呢，都是未知之数。那么一路想着度去土地庙了，秋生和文才一见到师傅回来，即刻迎上去讲：师傅，师傅怎样？ 哎呀，师傅，这么快回来的，判成怎样？ 九叔就长叹一声，跟着个肚呢，咕咁叫了一下。是吧，还没吃早餐呢。文才一见到，即刻问一问九叔就讲了： 师傅，你都饿了，我们刚刚买了少少干粮，你入来吃点东西先。 秋生就苦扶九叔就讲啦：点啊，师傅，做乜叹气啊？你唔好话俾我听，全部俾我讲中晒。九叔就望望秋生，哼， 讲中，平时又唔见你咁叻嘅。 一边行啫，九叔就将啱啱嘅事情啊，全部讲晒出嚟啦。咁讲完之后问啦： 诶，老太咧？ 话音未落啫，后边阿小红阿娘亲行出嚟咧。 哈哈，九叔，我哋喺度。哎呀，听起身呢，事情真系唔系咁顺利噃。 九叔个拧拧头， 唉，对住鬼怪啊、僵尸啊，我惊都未惊过，但系对住呢班八婆，唉，真系受宰如逐兵。 秋生啊，匹匹着木凳，咪叫师傅坐低啦。文才咧，推部车仔过嚟，系噃，佢有间粥档啊嘛。只见文才拿着碗热辣辣的艇仔粥，上面有只油条添，递给师傅了。九叔就讲一声： 人心险恶，世道颠倒，你看宵夜档都变早餐。哎，咁啊，师傅咁啊，粥呢啲嘢夜晚食嘅少夜粥嘅啫，朝头早啊当早餐冇乜所谓啊。 九叔就接个碗粥，合咗啖，望望秋生就讲啦： 秋生， 点啊，师傅？ 你唔好多计嘅咩？今次你有咩办法啦？ 今次啊，唉，四把嘴上边仲要收买过，我谂都好难掹啦。文才听到急啦， 吓咁咁难掹都要掹噶，咁唔通等于婷婷嘅减薪俾人屈住咩？ 小红娘亲就讲啦， 呢啲咁嘅官司咧，我都见唔少咯。 九叔就问啦， 老太。咁你觉得点样做先至啱呢？ 无非呢，佢哋都系求财。县官收钱呢又系求财。任小姐舅父嗰四个姨太呢又系求财。我諗将钱财呢啲身外物通通都俾晒佢哋。咁咪要返个人。人喺度留得青山在，哪怕冇柴烧呢。不过正所谓钱就唔系万能嘅，但系冇钱咯、哦，真系寸步难行噶。 文才同秋生啊齐齐齐望住九叔啦，九叔啊啱啱食完碗粥，望望佢哋， 做咩啫？你哋不嬲知道我冇钱噶啦，就算有啊，包袱都喺你哋度，咪即管攞出嚟睇下有几多咯。 讲完，文才同秋生啊攞住个包袱，系咁左抄右抄，抄埋抄埋，都唔系冇。师傅啊，十零两银呢就真係有嘅。不过我諗啊，嗰几个姨太啊送俾县官嗰啲钱呢，呢度最多零头嚟嘅啫。而呢个时候呢，老太手里面个油布只係喐咗喐，里面小红啊讲啦。 大师。 唉，叫九叔得啦。 哦，九叔，如果需要钱银周转嘅话，我諗我睇下可唔可以帮到手。 秋生一拍大髀， 系、哦，喂，记唔记得啲古董啊？ 文才讲啦， 古古鬼古马咩？上次喺嗰个咁嘅宝笑攞出嚟嗰啲古董啊，走啊走得急，鬼知喺边咩？ 哇，咁啊真系好晒，过到好多钱噶噃。 啊，不如咁啊，我同你出去睇睇下啲古董系喺边，好鬼过。 讲就准备行啦， 九叔一下拦住佢哋两个，厉声就喝啦： 古咩董啊？吓、啊，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人哋鍾意收啲邋遢钱係人哋嘅事，就算我哋係贪钱，就算我哋孤寒，每一分每一毫都要光明正大咁攞返嚟，知道吗？ 啱啱讲完，只见外面一声佛号， 阿弥陀佛，好一个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啊。 几个人一齐望去门口啦，见到一个老和尚，讲一讲老和尚其实就唔係好老嘅啫。九叔一眼就认到啦，就系啱啱喺公堂上边嘅一休大师。只见呢位一休大师咧，就唔系完全光头噶噃，可能系剃头剃得冇咁近，头上咧短短一撮灰白色嘅头发，面白就无须，几道鱼尾纹啊比较深，鼻大大，嘴阔阔，身披一件洗咗好多次但系好干净下嘅皂色嘅僧衣，一串佛珠抌到落肚脐。手上面仲攞住一串添，慢慢就喺土地庙外面行入嚟啦。九叔一见到，当堂起身迎礼啦。 呢位大师，唉，佛道本是一家嘛，贫僧一休，久仰一味真人啊。 九叔个连忙还礼啦。 呵呵，一休大师，真人不敢当，请问阁下， 臭僧仔隔篱讲啦，系咯，呢位大师点样识我哋师傅噶？ 文才讲咯，哦系咯，狗样添，咁家人都讲系说话咁啊。 只见到呢个一休大师咧，微微嘴笑咗下， 狗样唔系客套，一味真人真系狗样其名噶。 哦，何以见得呢，大师？讲起身就真系巧啦，贫僧自从离开报恩寺之后呢，喺山边自己有个草庐，咁啱个邻居呢就同一味真人有啲渊源㗎噃。哦，同我有渊源？ 冇错，一味真人嘅大名就喺我邻居度听返嚟㗎囉。 我敢问你嘅邻居系？ 我呢位邻居呢，生性就好酒，经常喺我面前话佢师兄一味真人道法高深，择心仁厚噶。 大师讲个邻居唔通就系、 是？系咪就系四目道长咯？ 哦，咁啊世界啊真系细啦！九叔啦、文才同秋生啦，这个时候先醒起。嗰日有哥喺义庄度发脾气，就提起过呢个一休大师，成日就暗暗沉沉犯鬼住佢嘅。原来呢个一休大师咧，就系面前呢个老和尚啦。 秋生啊，连才攞张凳出嚟，咁土地庙都有凳嘅，拍一拍张凳就讲啦： 阿一休大师，请坐，请坐。阿有哥都成日同我提起你噶。 咁几个人一路讲住，一路坐低啦。咁九叔就问啦： 一休大师，你又点知我哋喺呢度嘅呢？今次嚟， 吓、出家人路在口边，有志者事竟成啊嘛。请问一味真人， 唉，唔好叫真人，我哋免俗得啦，大师。 咁你都唔好叫我大师啦，叫你一声道兄可否？ 好，好。 敢问一味道兄，同呢位任家嘅小姐系咩关系呢？ 九叔一听到，长叹咗一声。咁秋生同文才咧，就将成件事嘅前因后果，包括点样识到任老爷啊，点样识到婷婷啊，点样跟到嚟呢个咸水镇啊，一五一十就讲咗俾一休大师听啦。一休大师听完之后咧，一边岌头一边就讲啦：， 哦，原来系咁啊！ 道兄真系择生人厚， 重情重义噃。 九叔坦淡起，唉，佢嘅成世人都未叹过咁多志气。 人心险恶，何老板尸骨都未寒，后事都未讲点办？呢几条乜八婆就喺度争家产，无憾无辜，而家我哋真系束手无策。唉， 日休大师就讲啦： 阿弥陀佛，众生皆苦啊！系咧，因为道兄喜欢听戏嘛。 哦，听戏？ 九叔就皱皱眉头， 听戏乜？大师有乜兴致咩？ 哦，善哉善哉，正所谓人生如戏，戏如人生啊嘛。世间红尘百态，尽在戏中啦。 周深隔篱讲啦：，哇，大师，乜和尚啊？唔系平时都系敲经念佛啦。大师中意睇戏噶。 九叔啊，咳一声， 俾一俾秋生，秋生就收声啦。 呢位小友亦都讲得冇错，和尚除咗敲经念佛之外呢，以普度众生为己任，咁要普度众生咯，当然要了解下众生嘅疾苦啦。 九叔讲啦， 有道理。 老百姓鍾意听书听戏，其实呢亦都体现到老百姓对人生百态的一种关怀关注啫。 文才就讲啦：哦，系啊系啊系啊，我都鍾意听戏嘅。嗰啲人咧，精灵撑冷喺上边啊，又打关斗啊，又唱戏啊，好过瘾噶。 九叔啊，望望文才，文才仲想讲乜嘢嘅，被九叔一啤，又收声。 只听见一休和尚就讲啦：就喺上几日咋嘛，贫僧听咗出嚟。哎呀，真系好，故事啊扣人心弦，足见人间正道，天网恢恢啊！ 一边讲，一边有意无意望望九叔啦。 九叔一睇，呢、这个和尚讲嘢有骨噶噃，随即就问啦： 系咁咁问大师，系乜嘢戏令到大师咁上心呢？ 只见到一休大师两只眼直直咁望住九叔，一字一句咁讲啦： 呢出戏嘅名呢就叫做包公夜审国怀。人间不平事，自有天理昭彰，你话系唔系呢？ 九叔一听完，隻眼啊望住一休和尚啊望到实，一休和尚又望翻九叔，两个人就咁对望，望咗好耐下噃。秋生啊讲啦： 包公夜审国怀呢、这个古仔好似听过、哦。 文才问啦：诶、咁大大概讲乜嘢噶？我住未睇过。 唉，系咁噶，宋朝嘅时候呢，有个叫狸妈换太子。 我听过，我疑审国怀咩回事呢？ 你个包青天包大人啊，相传系文曲星下凡， 板安遇神，人哋都叫佢包青天，青天大老爷噶。阳日断阳，夜断阴，嗰、那个国怀嘅死太监啊， 帮住嗰个奸妃眼红人哋啊，帮皇帝生咗个仔，跟住用只狸猫换咗个太子。将个太子运走咗，就老屈人哋生咗个怪胎，死口都唔认添噶噃。 哦，系咯，咁唔认有乜计啊？又 你咁啊，多得个青天包大人咯。咁包大人系日断阳，夜断阴噶嘛。夜晚开堂咯，叫晒嗰啲冤死鬼魂出嚟指证啲死太监咯。 呢、这个死太监啊，鬼拍后面啫，乜都招晒出嚟咯。我去呢出戏呀，好似我都有印象，大睇过。 而正喺呢个时候呢，一休和尚收返眼神： 善哉善哉，善恶有头，众有报，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啊！ 一边讲一边起身： 好啦，时间都唔早啦， 贫僧就先告辞啦。阿弥陀佛。 九叔一边还礼，一边送咗一休和尚出去。臭僧同文才跟上嚟问啦：师傅啊，呢个和尚，哼，中意听戏嘅。九叔啊，望望文才同秋生：你哋两个听唔明咩？ 哇，听都明咩啊，师傅？ 九叔啊，微微一笑： 好一个包公夜审国怀啊！ 一讲完，另转头行出土地庙。离远就嗌啦， 一休大师！ 一休和尚停住脚步，慢慢拧转头望望九叔。九叔一拱手， 有劳大师啦。 一休大师望望九叔，两只眼笑到眯咗起身，一边岌住头， 善哉善哉， 双手合十作咗个揖，拧转头又大步向前走啦。文才同秋生一头雾水啦，就问师傅啦。 师傅啊，完全不明白你做咩喎？系咯，唔系老和尚请我哋去睇戏啊，谂住。 九叔啊，望住呢两条死仔， 乜你咁鬼蠢噶？咁都听唔出？我听咩啊？听戏啊？ 系咯，几时做啊出戏？九叔啊，哈哈大笑走翻入去。 咩睇戏听戏啫？咪一嚿样， 又一嚿样，师傅点一嚿样啊？只见九叔大踏步行入土地庙， 两个仲企喺度，帮手啦！ 帮手，帮咩手啊？ 帮手救婷婷咯！啊，师傅点帮啊？咁啊帮到噶啦！你有钱咩？屌难啊！钱咩啫？准备好，今晚就做出大戏。 做咩大戏啊？ 夜审国怀咯！ 好啦。睇嚟今晚又有得忙㗎喇喎。九叔又准备点做呢？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啦。